我们在《红楼梦》63回里看到一个非常美的画面，是他们把门关了之后，那么这一些十几岁的小孩子们，让他们在感觉到他们自己青春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单纯。所以宝玉第一个希望做到的是说，你们要不要把外面的大衣服脱掉了？好，我们会觉得宽衣卸妆在这里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因为其实我们在人世间，如果我们穿着一个西装打着一个领带，其实我们就正襟危坐，那正襟危坐的自己是一个走向社会的自己。可是当卸妆宽衣，我觉得这四个字在这一段当中有一个象征的意义，是说拿掉社会性的假面，所有那个世俗里面要扮演的角色的那个体面的东西把它拿掉，回到自己，回来做真正的自己。所以宝玉这个部分今天阅读起来其实非常有趣，因为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里一直认为我们有好几个 ego， 不同的自我，那有一部分的自我是在社会性里面扮演的角色，可是回来做那个真正的我的那个部分其实非常不容易。所以他在所有的丫头在端菜在准备酒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把外面的大衣服脱了吧。那别人本来还说我们要安息啊，就是把筷子啊碗筷都放好，说你先脱。他说我最讨厌你们那些俗套了，说我们就大家坐下来好好的吃这一顿饭就好了，干嘛又在那边安息要摆位置啊什么东西。所以大家才听了他的话，就宽衣卸妆。所以从这里开始进入到非常美的那个画面，就是包括宝玉拿掉了他的那个，我们说以前的男性他的那个裤子啊，在裤脚的部分他是用带子绑起来的，就是束腿的裤子。那么他到家里，他在休闲服的状况就是把那个带子拿掉，所以撒掉了裤腿，所以那个裤脚是散开的啊，可能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那种喇叭裤的那个形态。然后我们看到宝玉身上的服装的色彩是大红的袄，绿色的这个檀绫檀墨的这个绫的裤子，绫是一种很软的丝的料子，所以宝玉身上的颜色的对比在这一世当中非常明显，有点像马蒂斯的绘画，就是红绿对比啊，上身是大红色，下身绿的裤子，那个红绿的对比的感觉。然后他靠了一个枕头，这个枕头最有趣，我们看到是用各种颜色的玫瑰花瓣跟芍药花瓣把落花装在玉色的夹纱里面啊，夹纱是两层的纱，因为花瓣你装在一个比较密不透风的织品里面，它的香味透不出来，所以是纱啊。我们现在讲的那种纱的料子是有很多的孔的，两层的夹纱玉色的，里面装了各种颜色的花瓣，所以你会觉得是玉色，玉色是有一点像白里面透一点点青，是很淡的一种颜色，所以里面就会透出花瓣的颜色还有花瓣的香味。那宝玉就靠在这样的一个 cushion 一个软垫上跟大家在聊天。所以我们会觉得很有趣，就是今天我们大概很少有人家里的那个软垫是花瓣啊，它是花瓣装起来，所以里面有叫做红香枕啊，这个枕头叫做红香，红颜色的红，香味的香，红香枕，就它里面有色彩有香味。我觉得作者一直在提醒我们说，青春是什么？青春是有色彩跟香味的。可是我们看到，如果在一个不对的体制里，青春可以没有色彩也没有香味；如果在一个对的体制里，你也会感觉到，比如说像德国的狂飙时代，那个歌德活到七八十岁，你觉得他还是有色彩跟有香味的。所以青春又不完全只是生理的年龄，青春是一个心灵的状态，就它有色彩，它有香味，他的生命还不断释放出某一种光彩出来。好，所以这一段是我自己一直非常喜欢的一段，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要画《红楼梦》里面宝玉的形象，我可能会画这个形象，就是他卸掉了所有人间的这个服装上的伪饰的时候，他回来做自己了，那种单纯跟自在。那等一下你也可以看到方官的美，然后宝玉跟方官在这一段当中常常会被连在一起啊，两个人放在一起。所以我想念一段这一小段啊，大家感觉一下《红楼梦》里面描写青春的容貌写的最美的一段。 宝玉只穿着大红棉纱小袄子啊，注意大红棉纱小袄子，下面是绿色的檀墨的夹裤，散着裤脚啊，散着裤脚就是把那个绑裤脚的那个带子脱掉，那依靠着一个各色玫瑰芍药花瓣装的玉色夹纱新的枕头，跟方官两个先划拳啊，就在那边喝酒猜拳啊，有点像小孩子的那个感觉。那当时方官满口嚷热，有方官大概划拳喝了酒以后觉得很热，记不记得前面有讲到方官知道那天晚上会有一个宴会，方官就跟宝玉说，今天晚上你不可以管我喝酒，我要好好的喝一顿酒。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从小就爱喝酒，结果后来被卖到戏班子，就学那个杜丽娘，就是旦角牡丹亭，所以那个声带要保养得很好，所以他就不能喝酒，他说把他憋死了。然后现在他被拨到宝玉的房里做丫头，表示说他不要唱戏了，他不做职业演员，所以他不管了，他我要开怀痛饮，要好好喝喝酒。所以这一天他是喝酒喝得最多的一个啊。方官他就喝了酒，然后划拳就觉得很热。下面就形容方官的身上的打扮啊，我一直觉得你现在看到所有的电影所有的电视剧里面都没有那么美的方官出现，就是其实他的化妆是我们今天意想不到的。我们看他穿了一个玉色红色青色驼绒的三种颜色缎子豆的水田小夹袄，这个也许大家不太容易懂啊。水田大家都知道，台湾有那个稻田，稻田是一块一块方的，那么过去有一种服装就是用不同的料子去拼起来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盖的被子有的时候还是这种被子，还有就是可能大家看过以前出家人身上的袈裟是一块一块拼起来的。它最早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以前的小孩子盖那个被子，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叫做百纳被啊，用100块的小布拼的，因为觉得这个小孩子需要大家的福气，所以是比如说如果我生下来了，我们那个邻居每一个人都会送一块小布，那妈妈就把这些小的布缝起来做成一个百纳被，表示给这个孩子祝福，就是每一个人出的一块布。那和尚出家人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钱，所以他等于是化原来的零碎的布头最后做成袈裟。那当然今天大和尚可以很有钱的，那个袈裟贵得不得了，可是以前的意思是说这个袈裟是拼起来的，所以拼起来的意思有一部分是说我是化缘而来，有一部分是得到众人的祝福。所以这个方官穿了一个水田，就是他用三种颜色拼的，玉色的还有青色，青色有一点蓝色，是深蓝色的，那还有红色，这三种颜色拼的水田小夹袄是驼绒的，是毛呢的料子。宝玉穿的是棉纱的袄，底下是檀绫，绫是一种丝，那方官穿的是这个绒的衣服，所以大概也特别热，比较毛呢的料子，所以比较热。那夹着他竖着一条柳绿的汗巾子，我们前面有讲过汗巾就是过去的人男性跟女性都有，就它里面的裤子要有一个带子来绑它的，这个叫汗巾子。所以有时候你们看传统的戏剧里面那个汗巾子会露在外衣垂下来一段，所以这个汗巾子通常是用很鲜艳的颜色做的。然后记不记得前面宝玉见到一个唱戏的蒋玉菡的时候，蒋玉菡就把他的这个汗巾子送给了宝玉，所以这个因为它是戏里面的裤子的等于衬裤的一个带子，所以如果送这个东西当然表示非常亲的关系，他才送这个东西，有点像定情一样的这种东西。所以方官绑了一个绿色的汗巾子，就是绿色的裤带，如果是绿色的裤带你看他的裤子一定是大红色的，所以这里面看到传统的配色法，其实今天你在台湾民间还看得到，就是都是马蒂斯的野兽派配法，就是对比色，因为我们叫做万绿丛中一点红啊，就是绿色要用红色去压，红色要用绿色去压，所以它是红色的大红色的裤子，它的带子就是绿色的啊，去压住这个色彩。所以我们看到他穿了一件玉色红色青色驼绒三色缎子豆的啊，豆起来的水田小夹袄，竖着一条柳绿的汗巾，底下是水红色的撒花夹裤，也散着裤脚，这是方官的服装。下面看一下方官的头发啊，发型跟他的身上的装扮，这段写得非常的美啊。他说头额编了一圈小辫子，就是他的头发编了好几条小辫子， 可能现在大家有时候到欧洲会看到在街上有专门的人帮你编那个小辫子，有一点像非洲人，以前埃及古代有这种服装，一条一条小辫子，大概十几条小辫子拉起来，然后到顶心的地方拉成一条鹅卵粗的大辫子。其实宝玉也是这样打扮的，我们前面有看过宝玉有一次是史湘云帮他梳头，梳了八根小辫子，然后拉到顶心的时候有一条大的辫子，大概有就是鸭蛋或者鹅蛋那么粗的一条辫子，然后有八颗珍珠压在这个辫子上啊，拖在脑后。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以前的男孩跟女孩在法式上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宝玉曾经这样打扮，现在方官是一个女孩子，她也这样打扮，就是所有的小辫子拉到顶心，变成一个鹅卵粗细的一个总辫，拖在脑后。下面讲到她的耳环，我们现在耳环大概除非是那种非常时髦，你在台北的华纳威秀看到那种小孩子，他的那个耳环啊，尤其是男孩子，他可能两边是不一样的。那现在我们通常有一个概念，觉得耳饰两边是对称，可是你看到方官他的右耳啊，因为以前的女孩子她会穿耳洞，那我想在座一定很多朋友穿耳洞，穿耳洞以后你久了不戴的话，它会长起来，就满起来，它就平常它要有一个东西塞在那个地方，叫做玉塞子，就是有一段细细像牙签一样粗细的玉塞在那个洞眼当中。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它一边的耳朵是一个玉塞子，另外带了一个黄金镶了一个大红色叫映红宝石，可能是珊瑚类的东西，就黄金镶了一个大红色的一个耳坠，所以它两边是不，它只戴了一个单的耳环，一个耳坠，另外一边就是塞了一个玉塞子。所以我想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看到在电影电视当中拍摄《红楼梦》常常没有的细节，就是其实那个时候的方官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她打扮跟化妆，我相信在今天都是极度时髦的。就是如果我们的发型设计师说我们的这种彩妆师开发一下《红楼梦》，我想是不得了的资源啊！很可惜，他们大家都没有碰到《红楼梦》的问题，他们不断去看这个西方的美容杂志。可是《红楼梦》里面，你可以看到方官的那个美啊，包括那个小辫子的梳法，还有他的耳饰的那个戴法。因为方官原来是唱戏的，所以他其实身上还有一种在舞台上唱戏的某一种美。那么作者写到这里的时候，就忍不住有一种夸赞，他说：“面如满月油白。”说那个脸像中秋的月亮一样，可是比月亮中秋的月亮还要白，眼如秋水还清啊，那个眼睛像秋天的水，因为秋天的水是最透明的，可他的眼睛在流转的时候是比秋天的水还要透明还要清澈的那个感觉啊，面如满月油白，眼如秋水还清，就出现诗句的对仗的时候，对那个方官形容的是最美的。然后所有的人在那边忙着摆筷子摆碗准备菜，可是都注意到宝玉跟方官坐在炕上，然后大家都忍不住赞美。那注意一下下面赞美的句子，他们说：“哎呀，他们两个真美，像一对兄弟一样。”注意一下这个语言非常有趣，就其实我们会发现《红楼梦》在63回里面好几次出现十几岁的小孩子，其实他们好像没有性别的差别，包括刚才讲到的打扮，包括他们的整个出现的青春的那个美，因为青春的美其实并没有性别的差异性。所以等一下方官被取了一个名字叫耶律雄奴啊，宝玉就把他打扮成，因为他们在舞台上常常演戏，有时候会反串啊，就女性演男性，男性演女性，所以宝玉就说你打扮成男孩子特别好看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印象，就是其实以前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女演员反串男性，她有一种介于性别之间的美，因为那个很难解释，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说男性的美在某一种阳刚，那女性的美在某一种阴柔，可是某一种阳刚跟阴柔都具备的时候，它出现另外一种美出现。那《红楼梦》的63回写到很多介于两性之间的某一种美出现，那种青春的美它超越了性别，所以才会用到这样的语言说，你看他们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 那这里面当然是在讲说他们的青春形式本身有一种亲，他们不是主仆，他们也没有性别，也没有阶级，所以我们讲的阶级或者是性别或者是种族都是我们加给他的界限。可是对于青春来讲，它可以一清如水啊，它变成一种单纯的美的这种靠近的感觉。所以方官的这一段的美啊，特别的明显。他说：“白果大小的映红镶金大坠子，白果可能现在大家知道，如果你吃日本料理的茶碗蒸，里面会有一粒白果，就是银杏，所以大概是小指头的指尖这么大小的一个宝石，红色的宝石，用黄金镶的，所以也衬出那个方官的某一种青春的美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一段写宝玉的衣服，要写到方官，在对比某一种青春的美，那。”别人就看了说，你看他们两个像一对双生兄弟一样，所以特别注意这里面没有讲兄妹，是讲兄弟，所以他们两个像一对孪生的兄弟一样啊，美得不得了的。其实因为刚才我特别提到说，青春本身在这里忽然性别消失了，那么特别也会写到，你会感觉到说，在我们某一个年龄的时候，你没有特别的性别的界限，所以我记得好像中学那时候露营的时候，大家是睡在一堆的，因为其实没有那个长大以后的界限，所以等一下你会发现他们一直喝酒喝到半夜以后，所有客人走掉，然后那个方官已经喝醉了，后来袭人就把他扶在宝玉身边睡着了，所以第二天他醒来的时候揉揉眼睛就坐起来，然后说哎呀我怎么睡在这里，他睡在宝玉旁边，他睡着他自己不知道。可是这是作者非常有意在写说，我们一生当中曾经有过一些超越性别的记忆，可是我们长大以后会忘掉，而且我们自己会去分很多的界限，可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没有这个界限的，就是它是完全超越这个。所以作者在写青春，我觉得写得极好，是说青春本身的单纯常常是我们变成大人以后会忘掉的东西。我们有一个成语大家记得，叫做两小无猜啊，这是李白的诗里，两小无嫌猜，没有嫌疑没有猜忌才叫做青春。长大以后这个东西都会有，就是会有很多避嫌的东西，可是青春本身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六十三回里面好多次关于性别的这个讨论，其实我觉得在今天如果在性别研究所里面讲到性别跨越的时候，我觉得六十三回是特别有趣的一回，就他讲到很多这种跟性别跨越有关，就是为什么这里讲到像一对双生的兄弟一样。好，所以他们就开始吃菜，开始喝酒，然后我们看到那个菜是用40个粉定窑的瓷器装的。如果对美术史比较熟的朋友，你到台北故宫你会看到定窑是宋朝瓷器里面最美的一种，就是白瓷啊。定窑它是在河北定州这个地方烧出的一种瓷器，叫做粉定，粉定是有一点雪白色的，那这种碗是覆盖着烧出来的陶瓷器，所以它的碗口的地方常常会有芒啊，芒就是会有一点割手的部分，所以它是用铜或者黄金来包。所以你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特别注意一下定窑的那个房间，全部是定瓷啊，就是这种瓷器全部是一色的白瓷，所以有点像我们今天在比较讲究的餐馆里，你会看到餐具全是一色的白瓷，所以有40个茶碗大小的小碟子，有40道菜。可是当然你知道这些小孩子他们在过生日的时候，那个菜都是很精致的，他们也不是为了吃，所以每一个东西都是很讲究啊。所以里面说有的是中原的，有的是外国的菜啊，随便里面有西餐我们都知道。那你可以看到说就开始摆起来，那摆起来以后宝玉就说，我们好像应该玩点什么游戏，光这样吃喝酒没有意思。那大家说，那我们来抢红吧啊，就是掷骰子抢红点。那袭人就说不好，这个东西有点太吵，因为抢红会吵到别人都听到，因为你在宿舍里面晚上瞒着教官要宴会，你最好安静一点。后来宝玉就说，我们占花名吧。好，占花名也特别点出了这天晚上每个人要抽出一支签，是他自己的生命里的花。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游戏，就是占花名。 所以他们就想说站花名要人多一点比较好玩，那么光他们几个玩起来不好，所以他们就说那就把宝钗叫来，把黛玉叫来。后来觉得光宝钗黛玉不好，说探春也会喝酒，要不要把探春叫来。所以有没有发现十二金钗里面漏掉的人是那个特别木讷的迎春，因为迎春不会玩，所以你觉得青春不会玩是蛮惨的，就人家宴会的时候都不请你。迎春没有被请来，惜春是特别孤僻的，就一直想做尼姑的，所以大家也不敢请她，就是那种会到修女院去修行的，所以大家也不敢请她。所以迎春缺席，惜春缺席，迎春是特别木讷，木讷到有一点呆笨的，不会在这个现场出现。惜春是孤僻到就是有点不近人情的，也不会被请到。王熙凤缺席，在权力中心的人会缺席，王熙凤当时是管权的，掌权的，所以她不会被请到。秦可卿没有到，秦可卿已经死掉了，太早死亡的。所以你看到十二金钗到场的跟缺席的非常有趣。还有乔姐，乔姐太小，那个时候大概只有五六岁，所以不会到场。所以这个青春就很明显，就是能够躲避过生死，能够躲避过人世间的所有的权力跟财富的庸俗，能够躲避掉才智太低的粗蠢，最后才会在青春的宴会出现。所以那一天青春的宴会里面出现了这些人，而这些人不只是小姐，包括了袭人，包括了晴雯，包括了麝月，其实他们构成了一个花的宴会，每一个人抽到了不同的这个花。好，然后大家就来了。本来宝钗说不来太晚了，宝钗有一点守规矩，就是比较听教官的话的那种女孩子，说这么晚了要我去违规违反校规，她说不来。那黛玉说身体不好已经睡了，所以不来了。就后来就宝玉就拜托说一定要把他们请来，所以他们只好来了。那探春这个时候正在代理王熙凤在管家，他觉得以他的身份来讲如果去违规是不太好，所以他就把李纨拉来，因为李纨在场的话他觉得比较有一个挡箭牌啊，有一个挡箭牌。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牵一个，一个牵一个，最后香菱也来了，薛宝琴也来了，所以就构成了一个花的宴会这样的形式。好，都来了以后，宝玉讲了一句话，这么多人来，宝玉说林妹妹你怕冷，你过来靠在板壁上。板壁是因为过去的房子在板壁当中会有暖房，烧热炕，晚上寒凉的时候那个热气会在两层的墙壁当中会有热气，所以你靠着墙是特别暖的。所以他说林妹妹你过来靠着板壁坐。所以很多人会觉得黛玉是最被宝玉关心的一个，宝玉对黛玉的爱是没有任何可以取代的，那个部分常常是在细节里面呈现出来，是在小事件里面取来。就他没有关心到其他的人坐在哪里，他只说黛玉林妹妹你怕冷，那你过来靠着板壁坐，靠着墙来坐。这都是《红楼梦》最小的细节，可是你会发现很有趣，如果你细心看《红楼梦》，有一天你会细心看你的人生。在一个生日宴会里面，你会觉得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讲说你坐这边比较舒服，你就知道他绝对是多一点关心，就是这里面是真正的关心，真正的关心是非常体贴的啊，身体的那个贴近的那个部分。所以它不是一种很空洞的我爱你啊什么，宝玉没有整天在那边我爱你你爱我的，可他就说林妹妹你怕冷，你过来靠着板壁坐。就这里面有一个最细心的关心。不要忘记宝玉是上一辈子不断拿水在浇灌黛玉这个草的，所以他们的缘分是不一样的缘分啊，他们有前世的缘分，所以他们的关心也有一个别人不能够理解的牵连啊，一种牵连在里面。所以他们就开始玩游戏，宝钗是第一个，一直直下去以后，第一个抽签的就在一个竹子做的签筒，就是我们今天在庙里面去抽签的时候有一个竹子的签筒，里面是用象牙做的这个签啊。我一直觉得说 今天台湾这么多的庙，好像一直没有人想到用美学去弄一个庙啊。竹子的签筒，如果里面的签是象牙的，我想 我大概会比较喜欢去这样的庙。那其实你也不太相信那个抽出来的签一定100%准确，可是那个过程里面有一种不同的美。那我也想到那个瓦布威的那个轿，现在有时候真的是做得很难看啊。可是我们记得小时候那个东西是很讲究的，用不管用木头做或者用竹子来做，它做出来有一种通到自然里的那个感觉。我最近看到一个庙是塑胶的，我就觉得真是佩服啊，竟然用塑胶做了这个轿出来了。那所以我想《红楼梦》里面看到他们玩游戏的那些游戏的道具本身都很有趣，竹子的签筒，象牙雕的签，然后里面雕花，上面还有句子，所以宝钗一抽就抽到了艳冠群芳，一朵牡丹在上面，然后底下有一个诗句是任是无情也动人啊，这是罗隐的诗句里面咏牡丹的花。可大家去细读一下《红楼梦》，如果在这些语言当中有很多的预言跟暗示的话，就是宝钗是牡丹，宝钗是要争取人间的富贵的，宝钗是华丽，宝钗有她现世里面活在春天跟夏天的那种正面跟积极。可是无情两个字很有趣，看你怎么去解释，任是无情也动人，宝钗是美得不得了的，可是宝钗其实可能是一个最无情的人。在某一个部分，宝钗无情的原因，我们的解读是非常不容易把它弄清楚，就是宝钗所有的关心都是人世现世利益的关心，她很少有刚才我们提到宝玉会关心到厨房里面的五儿，她没有这个部分。就是我的意思说，我们很难分辨什么叫做功利跟现实，就是宝钗所有对人的关系常常是现实里的考量。好，注意，绝对不是说她坏，好，绝对不是说她坏，是说宝钗的生命里面有一种在社会现实当中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所以如果以后来补的80回以后来讲的话，宝钗最后嫁给了宝玉，她要一个现实里的成功，她就是一个富贵公子的太太。可是我们知道宝玉并不爱她，可是宝钗也愿意接受这样的婚姻，她假扮盖了一个红的盖头，假扮林黛玉去结这个婚。就是我们今天想想看，如果你爱一个男性，然后这个男性并不爱你，然后他爱另外一个女性，你愿意假扮这个女性去跟这个男性结婚，你觉得只要有名分就好了。注意刚才讲到情分跟名分刚好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名分是现实理由就好，情分是真实理由。所以黛玉跟宝玉有情分没有名分，可是宝钗跟宝玉是名分没有情分。宝玉跟她结了婚就出家就走了，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女孩子要的就是现实里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未必看不到宝钗这样的人，所以在现世里他要的就是现世当中的东西，在婚姻里面的那个名分。至于对方是不是疼惜他，是不是真情，好像他也不见得计较。所以我想这里面作者并没有批判，作者只是觉得人有不同要的东西，宝钗要的东西跟黛玉是不一样的。黛玉觉得这一生一世只是了结前世的缘分，所以在不在一起不是最重要的，可是宝钗跟宝玉没有前世的缘分，她就是要现世的缘分，就是现世的那个名分而已。好，所以这个任是无情也动人，那个无情两个字你再去细读它就很有趣了。刚开始不太懂宝钗为什么无情，宝钗不是对人很好吗？宝玉被打伤了，她就拿药来告诉他怎么去敷这个药，她也有她的关心。然后黛玉身体不好，他就炖2两的燕窝去给他吃，他不是我们认为无情，我们会觉得说他蛮好的，对每个人都很好。可是这里讲的无情是说他的所有的对人的关心都是在现实利益的考量，他少掉一个刚才说宝玉怎么会关心到厨房里面那么卑微的人，那个人被关了一个晚上，那个人的委屈宝钗从来没有这个东西啊，他觉得那些人跟他毫无关系。就说我们今天可能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奈及利亚的一个婴儿那种难过的时候，我想宝钗对那个东西大概比较没有反应，可宝玉会有很强的反应。我想这里讲的任是无情也动人可能有一点点隐喻在里面，就是宝钗的个性不太会看到那个部分啊。所以作者在这里也提到了牡丹，我们刚才讲牡丹是绝对在被娇宠的花，牡丹永远是要人去照顾的，用人去培养出来，用人去很大的力量去照顾。 我记得大概每一年四月以前，在台北故宫会从武林农场培养出的牡丹送到那边去，旁边摆满了冰块去让它不凋谢，可是你就看到那个牡丹就是要所有人的宠爱去在它的身上，因为它很难好好的活在那里。可是等一下你看到黛玉抽出如果是一朵荷花的话，它在水中它是自开自落的，它也不太需要，就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我们看到爱莲说里面说荷花的美是因为你只能远远的看它，你稍微碰它它就死给你看，不可亵玩，你不能够去玩弄它的，因为它只开在自然当中，它不为任何现世的人活着啊。我想这里面就开始有了一个差别啊，就是荷花莲花的存在的意义跟牡丹的不同。好，他抽完以后，那就说要指定一个人唱歌，那就是方官了。他就指定方官，因为方官是学戏曲的，所以方官就唱歌。那方官就习惯过去大概唱戏的人常常参加人家的生日的 party， 动不动就唱那个 Happy Birthday 这样唱起来。那别人就说：“哎，你别唱别唱，我们听这个听烦了。”这样，所以你拿你最好的来唱。所以这里面又是一个暗示，就是这个生日不是应酬。如果是应酬，你就永远唱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就俗得不得了的东西。可是他们就跟方官说，你别唱这个，我们不要听你唱这个，你拿你最好的唱。那他就唱了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的一个戏，叫做邯郸记。邯郸记里面是在讲八仙里面有一个叫何仙姑的一个女的，她曾经拿着扫帚在扫落花，把落花扫开，让出了一条路让吕洞宾来。这段戏很特别，这段戏有一点在讲仙界的爱情，就是何仙姑等待着吕洞宾来，可是吕洞宾是一个云游四海的一个仙人，所以来了以后又走，所以有一点让你觉得这个何仙姑所有的等待，那个扫落花有这么大的对人世间的缘分的期待，可是又觉得那个吕洞宾是一下就走掉的。好，所以我们注意一下，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能在暗示这一天晚上的宴会是一个宝玉跟所有的人的前世缘分。那这个缘分你大概要好多好多的缘分你才会累积到这个晚上可以一起过一个生日，可是他也知道迟早就要走啊。如果宝玉是一个仙界的人，含着玉而生，他也迟早要回到他的大荒之中去啊。所以这一段我们看到方官唱的是翠凤临毛扎扫叉，扫帚或者扫叉啊，有不同的版本，都是在讲他在扫那个落花用的扫帚。那么这个扫帚有一点像凤的羽毛，凤凰的羽毛，所以它叫翠凤翎毛扎帚叉，衔为仙人扫落花。你看那风起正尘沙，门可地那一层云下，抵多少门外及天涯。注意那个原曲里面压的发花韵啊，所有啊的这个韵，发花韵的美。那这一个何仙姑在拿着扫帚扫掉地上的落花，也让你感觉到，因为每一个女孩子抽到都是花，所以她们都即将成为落花。所以注意一下，花开花谢，其实在讲青春的生命的来跟去。好几次有跟大家提到汉字里面的花谢了，谢这个字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字，生命的终结，青春的终结，到最后没有任何一个字可以代替，只是谢，谢就是走掉了，花谢了。你再休要斩黄龙一线而插，再休向东老贫穷卖酒家，你与俺眼向云霞啊，你与俺，你跟我眼向云霞，其实在讲天界，看着天上的云霞，洞宾啊，你得了人可便早些而回话，错叫人留恨必桃花啊。所以这留恨必桃花也有点让你感觉到，因为吕洞宾是刚才讲云游四海的一个仙人，所以这个何仙姑的扫落花等待他的情 其实也是一个幻灭啊，这样的情缘只是一个短暂的相逢而已。那么今天黛玉跟宝玉从前世缘分到人间匆匆见一次面，也就很快要走掉，等到林黛玉把眼泪还完她就要走了。所以作者还是在暗示很多缘分。好，方官唱完以后，宝玉拿着那个签颠来倒去，嘴巴里一直念着任是无情也动人，他会觉得这句话好像在讲宝钗，是正面也是负面，可是他作者没有讲，就是宝玉一直在思念，湘云就抢过来，就值了个16点，就到了探春。探春就扯出了一只杏花，然后说日边红杏依云栽，说此签得此签者必得贵婿。我们知道探春一直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比较自主性的要求，就《红楼梦》的女性基本上都是等待安排的，在那个时代里面女性好像没有她的自主性，可探春是一个自觉性非常高的女性，那么也让你觉得她最后选择远嫁啊，嫁到可能今天东南亚的地方做了王妃，是探春在当年一个比较独特性的选择，就那个时候女孩子很少会选择嫁到很远啊，所以必得贵婿这个字也有一点暗示探春不久将要出嫁了啊，将要出嫁。然后大家就开她的玩笑，因为探春觉得这个，因为过去的女孩子提到婚嫁有点不好意思，就觉得不要玩这个东西。好，这个时候大家就继续玩下去，李纨一抽抽出了一个东西，还没有揭晓谜底，李纨说哎，这个老屎骨子真有点意思。老屎骨子有点说这是游戏，这是好玩的东西，可是好像有一点什么暗示的东西，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年轻小孩子现在玩星座啊，玩那个塔罗牌啊什么，你会觉得那是玩是游戏，忽然准确的时候你会觉得吓了一跳，因为李纨看到是一株梅花，他忽然发现说哎，这个好像真的在讲我。因为我们知道十二金钗里面李纨是年轻守寡，丈夫大概20岁就死掉了，然后他自己大概18、9岁，他就决定他的生命已经是在一个灰色的色调。我们说所有的《红楼梦》的女性里面最没有色彩的就是李纨，因为她不能戴首饰，她不能化妆，她不能衣服有颜色，全部是灰色，就是寡妇守寡的。所以他的这种悲剧就在这个时候，他要抽花的时候，我们说怎么会有灰色的花啊？不可能有灰色的花，可一抽他抽了一株枯老的梅花。那梅花是在冰雪里面开，他有他自己生命的一种孤独，也有他生命的一种顽强。那他带着一个姨父的儿子贾兰活下去，他住的地方叫做稻香村，连花都没有，是种稻子的，可是稻子有稻子的香味啊，叫做稻香村。所以他抽出来以后，上面签叫做竹篱茅舍是甘心，就你住的不是华丽的房子，你住的是竹子围成的篱笆，是茅草盖的房子，竹篱茅舍是甘心。就是李纨已经活出了一个生命的一个某一种死亡的形式，好像她一开始就决定她已经是一个跟着丈夫一起死掉的人。那所以他自饮一杯。那这个签有的时候是跟别人一起饮，可是因为你孤独，所以你是自己喝了一杯酒，然后就值下家，所以就值了一个18点，就到了湘云。湘云就值出了一个海棠，特别注意湘云掷骰子的时候宣秀鲁泉啊，就是湘云是特别像男孩子的一个女孩子，所以你会觉得她有一点动作都很大啊。他就一直执了一个海棠，那只恐夜深花睡去啊，这是海棠诗。海棠诗是讲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烧红烛照红妆，就是李商隐的诗里面是在讲说那么喜欢花，可是怕夜晚以后花会睡去，那睡去当然讲花会凋零，所以就点了蜡烛，舍不得花凋零，所以拿着蜡烛照着花，陪伴着花，更烧红烛，红色的蜡烛照红妆， 啊，去照着这个画。那么这里面都有一种对美的惋惜，因为我们知道史湘云不久以后结婚了，史湘云嫁得也非常好，丈夫也非常的有才华，年轻也爱她，其实是一个非常美满的结局。可是我们知道史湘云最后的悲剧的命运是湘江水逝楚云飞，就是她的签里面讲的湘江水逝楚云飞，是她没有多久她丈夫死掉。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湘云是另外一个李纨的命运，就是李纨刚抽出了梅花，可湘云今天是海棠，美得不得了，可是结婚以后没有多久丈夫也死掉。所以这里面有一点意思是说，我们的命运也在扮演不同花的角色。我们刚才觉得我们的一生只是一种花，可是不要忘记，可能你几岁时候是一种花，几岁时候会变成另外一种花，其实那个花的形式也在改变。可能宝钗现在是牡丹，宝钗嫁给宝玉以后，如果宝玉出家了，她还会是牡丹吗？好，我想其实作者在这里面用花做预言跟暗示，其实也打破了那个花的固定性。因为真正的好的一种命运的猜测的方法并不是固定的形式，它是流动的，它是一个流动的形式。所以这个海棠跟梅花跟杏花跟牡丹，现在我们看到抽出四种花，这个花是流动的，因为每一个人扮演了一些不同的角色。接下来就不是小姐抽了，是麝月。麝月是一个丫头，麝月抽出了一种花叫做荼蘼。荼蘼大概在现在我们的环境里一般人不太了解，牡丹亭这个戏里面说荼蘼架，荼蘼有一点像台湾的一种花叫软枝黄蝉，是要搭架子的，因为它是藤蔓类的东西，藤蔓类的东西它自己没有办法长起来，它必须攀在竹架上才能够长起来。可荼蘼是所有的花里面最后的花，所以我们叫开到荼蘼花事了，就荼蘼花开完以后，夏天的花就开完了，接下来就是秋天冬天的花了。所以我们叫做花的极盛时代就在荼蘼。那荼蘼有一点烂漫啊，荼蘼也有一点好像开到最繁华，到有一点糜烂的那个感觉。所以麝月的这个荼蘼当然有一个意思，就是尤其是麝月是丫头，我们知道丫头是不识字的，所以她看到开到荼蘼花事了，她看不懂，她就问宝玉说什么意思。可是宝玉没有告诉她，宝玉就把花盖起来了，宝玉没有解释，因为宝玉心里面很难过，因为开到荼蘼花事了表示说青春全部要结束了，也是说你们的繁华很快全部要走了。所以宝玉很难过，就宝玉其实是真正的仙人，就是宝玉已经预知所有的东西，所以宝玉就用别的话岔过说啊，没事没事，就没有告诉他什么叫做荼蘼，什么叫开到荼蘼花事了。好，所以大家看到开到荼蘼花事了这一句，其实牡丹亭里面出现好几次的荼蘼，就荼蘼本身常常代表一种繁华要过去的这种花啊。那这是王琦的诗句啊，王琦他在暮春，就是春天快要过完的时候去游花园的时候就写了开到荼蘼花事了。那麝月问说怎么解这个签，怎么解，宝玉皱着眉头赶快把签藏了。好，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跟一个好朋友去庙里，他抽了一支签，如果他不识字或者他不懂签的内容，他要我帮他解释，我相信我绝对不会把那个坏的意思告诉他。如果他在一个重病的状况，如果他已经知道他自己到了某一个病到了不行了，他到庙里去，我相信我大概这个时候并不会正面讲，我可能会用别的话岔过。所以宝玉把签藏了，其实是说他不想让身边的人觉得下面即将是悲剧啊，下面即将是生命里面非常难堪跟悲苦的事情将要发生。所以这里面也看到宝玉觉得短暂的这个晚上的繁华 就让大家好好相处。他没有讲真话，就把钱藏了，说咱们喝酒吧。所以大家就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数，因为每个人要喝三杯，可是大家觉得三杯太多了，就每个人就意思一下喝了三口。那麝月就执了一个十九点，就到了香菱，香菱就扯出了并蒂花，叫做连理枝头花正开，然后接着就该黛玉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如果你过去读《红楼梦》读到这一段，你会有一种紧张，因为黛玉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黛玉会觉得刚才宝钗已经抽出了牡丹，而且是艳冠群芳，那她是冠军，黛玉怎么可能去做亚军？黛玉的这种生命形式绝对不可能去做第二个。那这个时候你看到作者的了不起，就是最后她一抽出一个芙蓉的时候，说莫怨东风当自节，就是这个花是跟所有人世间无关的，你只是一个自哀自叹的存在的形式，你跟所有的存在都没有关系。因为这是欧阳修写王昭君的诗，王昭君是不会在皇宫里跟三千佳丽去争宠的，她最后孤独地走向她自己选择的命运。所以这个就是莫怨东风当自节啊，就其实在讲黛玉，就黛玉根本没有选择人间的排名，她选择了一个走向人间之外的一个孤独的一个形态。所以我想这里面都是作者借着这个晚上做了这么多种的这种暗示啊。好，特别注意每一个人抽完签以后，就有一个陪饮的人，黛玉陪饮的人是牡丹，所以宝钗跟黛玉的关系也非常非常的微妙，就是说你一个完全不活在人间的人，最后是要跟一个在人间里面争强斗胜的人去喝这杯酒。所以作者的那个刚才提到是跟非的两极性的平衡，是最了不起的一个哲学。我觉得《红楼梦》有道家哲学最了不起的东西，就所有东西他都看到了是跟非两面，所以没有一个绝对的对跟不对的问题。就这个时候为什么是牡丹陪饮？因为别人都不值得跟他陪饮，真正陪饮是全世界全人间最繁华的东西，要去跟最孤独的去陪饮，陪饮一杯。那别人也特别强调说这个好，说除了他没有人配做芙蓉，就是水中之花啊。那所以如果大家读一下《爱莲说》，你会更清楚为什么作者会在这里用了荷花来形容黛玉啊，就是生在水中的这个花。然后丢了二十点就到了袭人，袭人就抽出的是一个桃花啊，武陵别景，桃红又见一年春啊，杏花配一盏。那其实我们看到袭人后来也嫁得不错，就是嫁给蒋玉菡啊，嫁给蒋玉菡，所以这边桃花跟杏花都有一点初春的美的感觉啊，它是比较喜气的感觉。好，这一次很热闹，就是你抽到了桃花，所以杏花陪一盏，坐中间。同庚者，就同年的人陪一盏；同辰者，就同一天生日的陪一盏；同姓者陪一盏。好，他们就说这一下很热闹了。所以我们就算到香菱、晴雯、宝钗跟袭人是同一年生的，所以他们都要喝酒；黛玉跟袭人是同一天生的，所以她也要喝酒。方官说我姓花，因为袭人姓花，所以他也要喝一杯酒，所以大家就斟了酒。那黛玉就跟探春说，命中该招贵婿的，你是姓花，快喝了我们好喝啊，就在调笑啊这个探春。好，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薛姨妈就打发人来接薛宝钗了。好，特别注意一下，刚才讲说大观园里面青春是可以被放纵的，可是长辈大人要扮演那个教官的角色，所以林之孝家的是管家，可是薛宝钗的妈妈薛姨妈也代表了管理者的角色，所以薛姨妈就觉得不像话了，你们跑到夜店跑到 pub 去喝酒，到了几点钟那个手机就会响，大概就是妈妈了，说哎，你几点了你还不回家，你会薛姨妈派人说 哎，你这个薛宝钗怎么还没有回来？你看妈妈是永远在那个等门的。其实照理讲，这个老太太早就应该睡了，可是也许睡了以后又不放心，又起来了。所以大家就说，已经喝得一塌糊涂，说拿表来看。所以我们在《红楼梦》里面看到好多西洋的表跟钟，就拿表来看，说已经几点了。所以底下的人说，看了表以后说已经敲过十一下了。啊，所以有挂钟，《红楼梦》里面有挂钟，敲过十一下是指晚上十一点，但对我们今天来讲不晚。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时间的观念，过去农业的时代，入夜即息，所以大概八九点其实就是上床睡觉的时候，所以到十一点当然已经是很晚了。然后他们又拿出表来看，上面是子初，我们注意子时，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辛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字叫做子夜，子夜是十一点到一点，因为过去的时辰十二个时辰，每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所以子时的话是十一点到一点钟，所以子初是十一点过一点，如果子正就是十二点，我们现在讲的子夜子正，好，所以他子初就十一点多了啊，十一点多，那他们就觉得不行了，应该要回家。宝钗觉得妈妈已经有点挂念，那黛玉说：“哎，不行，我回去还要喝药，还要吃药。”所以大家就觉得要散。那宝玉就最怕散。啊，宝玉喜聚不喜散，就他觉得聚在一起是他人生最开心的事，可是聚跟散又是作者在谈说人生有聚一定有散，所以《红楼梦》一直在开示一个东西，是说生死爱恨聚散全部是一个相对概念啊，全部是相对概念。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宝玉这个时候刚才的感伤其实已经发生了，不只是这个晚上的聚将要有散，这些人一生当中的聚跟散也立刻要发生，没有多久他们都要结婚的结婚，死亡的死亡，又开始了人生的散啊！所以这里面的聚散又开始发生了。好，所以大家都开始走了，这些人都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方官已经喝醉了，所以心跳得很厉害，所以袭人就把他扶在这个宝玉的旁边就睡着了。那么很快就跳到第二天，跳到第二天的时候，那个醒过来方官就揉了一下眼睛说：“哎呀，我怎么在这里睡着？”大家就羞他说：“你看，你就睡在那个宝玉旁边，两个人头靠在一起睡着。”可是这个画面其实非常美的画面，就是我们大概只有在中学那个年龄会觉得没有男女之防，没有性别之防，然后有一种天真烂漫。好，所以方官也不好意思，脸就红了。然后大家就想说，昨天晚上每一个人都唱了歌，说连袭人这样老实的人最后都唱了歌，所以你会觉得前一个晚上玩得这么开心，可是是借着第二天早上醒来去谈到的。那平儿就来了，平儿就说：“好，你们跟我要了酒，你们竟然没有请我，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做东，我要请你们，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这个再喝一次酒。”那么这个时候宝玉就看到桌上有一个东西，哎，你们怎么把东西乱放？他以为是这些丫头绣花的一个花样子，因为他看到了一个粉红色的茧。好，注意那个色彩啊，因为我一直觉得色彩在《红楼梦》里面有很大的象征，就是《红楼梦》里面宝玉住的叫怡红院，怡红公子，他身上都是红色，红对他是一种 passion， 是一种热情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妙玉知道宝玉生日了，所以寄了一个生日卡来了。那这个生日卡照理讲妙玉是庙里的尼姑，她寄一个卡片来你会觉得应该很淡雅很素净，结果没有想到是粉红色的，所以会不会觉得妙玉身上有一些热情没有消退？就出家对她来讲是因为她小时候家里面觉得她生病，所以要把她许给庙里面许给佛，所以她的病才会好，所以妙玉就出家了。可是妙玉心里面的那个对人世间的情爱其实非常的热烈，她特别的爱宝玉，所以我好几次提到说林语堂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一直讲说十二金钗里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妙玉， 他觉得妙玉是一个六根不净的尼姑。那我自己一直不这样看，我觉得曹雪芹有更大的同情啊。曹雪芹觉得尼姑只是人间加给他的一个号，可是他难道决定他不能够有他自己的情感吗？好，所以其实有更大的悲悯在里面。所以这里也透露出一个在庙里修行的尼姑怎么会记得一个男孩子的生日，这是非常有趣的事，而且最后还寄了一个生日卡来。我们知道妙玉是那种洁癖的不得了，就是一般人他根本不来往，他对人间他有一种洁癖啊。我们记得那个那么贵的成化窑的瓷器啊，那个今天现在伦敦拍卖市场可以卖到几千万英镑的瓷器，因为刘姥姥喝过，他觉得刘姥姥是乡下的老太太。妙玉最后就不要这个茶杯，就把它砸碎了。他对人间有很多的洁癖，可是他会记得宝玉的生日。那我们当然可以嘲笑妙玉，觉得妙玉的修行是不彻底的，可是我有时候回头问自己，我何时修行彻底了？那你就会对妙玉有很多的同情啊，就是妙玉这个时候寄了一个生日卡来，宝玉看到，可是宝玉一点都没有说，哎，怎么一个尼姑还寄生日卡给我。我们看到宝玉绝对不是这么心地狭窄的人，宝玉看到以后就很生气，说怎么有人寄了一个卡片来，你们都没有跟我讲，让他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而昨天晚上大家都在宴会，可是妙玉也应该是他们青春当中的一环，虽然他出家了，所以他就很难过，他就觉得立刻要回答妙玉。那妙玉上面写了一个槛外人，因为过去有一个人很怕死亡，我们知道有权力的人最怕死亡，我们知道有财富的人最怕死亡，我们知道对人间有爱的人最怕死亡，因为你放不下，所以他就做了一个不锈钢的门槛啊，就是说死神进不来，我打一个铁的门，我可以把死亡挡住，叫做铁门槛。那这当然是古代传说里的一个嘲笑的东西，就是铁的门槛也挡不住死神。所以这个妙玉，他的庙叫做铁槛寺，他写给宝玉的生日卡上面叫槛外人妙玉。槛外人就说我已经看开生死了，可是看开生死未必看得开爱恨。我觉得这里面在暗示妙玉说，生死都容易看得开，爱恨未必那么容易看得开。所以宝玉就找不到一个字说我到底要怎么回答他，他说槛外人妙玉，那我应该怎么办？后来他就碰到了一个人叫邢岫烟，邢岫烟是跟妙玉以前在南京的盘香寺一起住过，是邻居，所以很要好。他就跟宝玉说，他说他槛外人，表示说他已经看开了生死，那你就称槛内人，表示说你还是人间的俗人，你还摆脱不了生死，所以宝玉就写槛内人。可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宝玉、妙玉、黛玉有玉的名字的人不多，有玉的缘分是非常少的啊。白先勇写过一篇文章，特别讲到《红楼梦》里面四个有玉的人，妙玉、黛玉、宝玉跟蒋玉菡，只有四个人的名字里有玉。那所以这个玉大概是一个象征，王国维认为这个玉可能是欲望的玉的谐音字，就是他们有很多的情缘欲望的味料。那他也讲说这个玉有点像叔本华，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讲的 will， 就是意志，就是他们是对生命有自己的意志跟自觉的人。所以妙玉虽然是出家，可是不要忘记他的名字里面是有玉的啊，黛玉、妙玉、宝玉、蒋玉菡。那以白先勇的讲法认为，宝玉跟妙玉是佛缘，宝玉跟黛玉是仙缘，宝玉跟蒋玉菡是尘缘，是人间的缘分啊。所以这当然是一家的看法，那可是我讲可以拿来做一个很好的参考，就这个时候槛外人跟槛内人的意义，就是妙玉认为他已经出家了，已经了脱生死，那所以宝玉回答他就说我没有了脱生死，我还是一个人间俗人，我还在修行中啊。所以去对比这样的一个事件，可是我会觉得妙玉的这个生日卡是《红楼梦》里面其实我觉得蛮动人的一个部分啊，就是他的心酸。其实我们看到以妙玉的下场来讲，记不记得第五回里面宝玉曾经抽出妙玉的签说，玉洁何曾洁，你想要清洁干净，你何曾清洁干净，云空未必空， 你每天在讲空，四大皆空，你真的空了吗？啊，欲结何成结，云空未必空。然后妙玉的那个判词里的画是一块很漂亮的玉掉到一个很脏的泥土里，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妙玉最后是走火入魔，他最后是落在几个盗匪手中，所以可能下场非常惨啊！很多人都认为以世俗讲法，他可能是被轮暴，就死在那样的一个场景当中。那么一个那么美的一个出家的尼姑，最后是这样的下场。所以如果真的《红楼梦》里面有这个人，有这个真实人物，我觉得曹雪芹在写这个人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心疼。那并不会认为他修行不成功，那他也算另外一种情爱的纠缠啊。所以我们看到下面以后，大家会看到《红楼梦》有一次下雪，妙玉的庙里长出了一株非常漂亮的红梅花，像火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经过那个庙，看到那个梅花都会吓一跳，说哇，这个庙怎么开出了这么好的红梅花。那每个人都想要，可是又不敢要，因为妙玉洁癖的关系，大家都不敢接近她，就拜托宝玉说，宝玉你帮我们去要。那么最后宝玉去了，宝玉去了以后，妙玉就说啊，所有的人我都送一枝红梅花。所以其实我们知道，红梅花如果代表了妙玉活在人间修行的一种没有了结的爱，一种 passion， 这个爱最后她因为宝玉的关系，她也愿意跟别人分享。其实我们觉得妙玉的痛苦是在于她一直觉得她自己是一个孤独者啊，所以她的过去的缘分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所以她构成了一种洁癖。可是透过宝玉，她反而有了另外一种对生命不同的领悟。好，所以我会觉得《红楼梦》可能可以用比较不同的层次跟角度啊，来看各种人物不同的这个角色。就是这个十七八岁的出家的尼姑，为什么我们一定认为她加了尼姑两个字，她就必然修行一定要比我们更好？我觉得恐怕也是一种苛责，恐怕也是苛责。那每一次读佛经，都会觉得自己其实只是提醒自己做到的微乎其微而已，而不是说读了佛经以后觉得自己就修行成功了。我相信恐怕《红楼梦》的写法是这样的一个写法。所以当然我们看到妙玉在这里说他最后用了砍外人，就是我已经不再用一个铁门槛来把我保护好了，我已经对人间的爱恨生死都看开了，都已经透彻领悟了。而当然作者也在做某一种暗喻，说人不是那么容易看开的。而宝玉说我是槛内人，我就是那个做了铁门槛想要防卫死亡的人。可是宝玉反而有一种透彻，因为宝玉觉得一切的东西其实可能像一个假的。所以宝玉的眷恋的美，其实他并没有觉得一定要把它看空，他眷恋繁华。他常常跟他身边的人我们引用过好几次，就是我觉得是宝玉最动人的话，他说你们现在爱我，如果我死了你们会流眼泪会哭，我就借着你们的眼泪变成一条大河，然后把我的尸体送到鸟雀不到的地方，那化成一阵灰。然后他又想说化成灰也不好，因为灰还有形迹，干脆化成一道烟，那烟被风一吹以后就散掉。我想如果今天用我们的比较现代环保的丧葬观念来讲，我想宝玉这一段话也讲得了不起，就是他知道他的身体不会有任何东西留下来，那最后你其实只是借着爱你的人的眼泪去了一个完全不存任何形迹的地方。好，所以大概《红楼梦》里面有四次宝玉讲到他的死亡，可是他要借着身边哭他的眼泪流成一条大河，把他的身体送到鸟雀不到的地方，然后化成灰化成烟走掉。那这是我觉得宝玉真正变成了一个身体的修行，肉身的修行。那也当然对比妙玉，即使在槛外还有很多的瓜葛啊，还有很多的牵连的这些东西，所以宝玉就有一段时间就在忙着跟妙玉像参禅一样。 接下来讲了一段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是宝玉给方官取了一个男孩子的名字叫耶律匈奴啊。大家都记得我们读历史的时候，那种北朝匈奴族啊、鲜卑族常常姓耶律，什么耶律楚材啊什么，那他就觉得方官打扮成男孩子特别漂亮，好像比他扮女孩子还要漂亮，所以他就给他取了一个耶律雄，雌雄的雄，奴隶的这个奴，因为奴这个字常常是匈奴族用的这个字。所以你看到六十三回，我已经提过六十三回有很多性别跨越的东西。他特别觉得方官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因为大概11岁12岁，就是我们的小学6年级，唱过戏，在舞台上练过武功的，他如果打扮成男孩子特别漂亮，他就要他打扮成男孩子。就每一个人看到耶律匈奴来了，大家都觉得哎好漂亮，所以每一个人就回去把他们家里房子那个唱戏的那个女孩子都打扮成男孩子，最后窦官、偶官、蕊官全部都打扮成男孩子。我觉得这是《红楼梦》很少人注意到的一段，就是说里面有一个性别的改换，就是因为他们是舞台上的，他们在舞台上本来就可以扮女角也可以扮男角，所以他们在我们讲的反串的那个角色里是他们的性别角色特别不固定的状况。所以六十三回里面就借着这些唱戏的女孩子，就是如果人生也是一种舞台，不是也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就可以变来变去。那我觉得写得非常有趣的就是讲到这个耶律匈奴，因为耶律匈奴是宝玉他们读文学读历史读到的，那旁边的一般的人就不太知道什么耶律匈奴，后来大家就把方官叫野驴子，野驴子，因为耶律就很像野驴子，就把他叫野驴子。那宝玉就开始难过，宝玉就觉得我本来给他取了一个名字还蛮好听的，就怎么变成野驴子，变成一个绰号很难听的时候，他就觉得有点对不起方官，他就想把方官的名字改一下。好，下面这一段大家如果看到你会吓一跳，宝玉可能学了一点法文，他就讲说弗朗斯雅啊，弗朗斯雅是 Francia， 我们注意法国的我们现在讲的 France 这个字啊，用法文来读是 France， 用古老的法文来讲是 Francia， 所以他用了弗朗斯雅这四个字的翻译，是清朝300年前《红楼梦》翻译的法文的 Francia。 所以他就讲 Francia 有一种玻璃，一种很珍贵的手工艺，这种珍贵的东西他又念了一个法文温都那里。好，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法文的玻璃叫 Ver， 现在还叫 Ver， 它是温的这个字的发音，所以他用了这个字就给方官取了一个法文名字，因为他觉得野驴子不好听，他就帮他取了一个法文名字。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这些小孩子其实接触到了一些世界性的文化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没有想到《红楼梦》300年前他们就有外国名字啊，所以他就给这个方官取了。好，特别注意那个动机，他说因为大家叫他野驴子，大观园的人听见了以后无不笑道，那宝玉见到人人取笑恐怕作践了他。这句话大家特别细读一下，宝玉最心疼这些女孩子受人作践，就是你注意一下，有时候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我们习惯给人家取外号，那你就觉得哎，这个人叫宝宝，这个人叫王子，你都很爱叫，你说有些人被取到很坏的外号，其实你很不忍心，因为你知道说他好像不在乎不在乎，可是没有人不在乎的。如果他有150公斤，你叫他大胖子或者蠢猪，他不会不觉得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宝玉这个14岁的小孩子是觉得，他觉得方官一直被叫野驴子野驴子。我们不要忘记方官是9岁家里太穷被卖到戏班子唱戏的，我们常常觉得唱戏的人古代就被人家说野驴子叫，所以刚好他取了一个外号叫野驴子的时候，宝玉就觉得很难过，因为他原来给他取的是耶律匈奴还比较好听，结果现在变成野驴子，他就觉得害了方官，他就觉得害怕大家作践他，他就给他取一个法国名字，那用法文改了一个名字。好，所以特别看一下这一段，他就说海西，海西就是当时大海以西的地方有一个国家叫弗朗斯雅，啊，所以注意读一下那个翻译的名字，我们今天翻译成法兰西，可是清朝翻译成弗朗斯雅，它的翻译是比较对的，啊 ，Francia，Francia 以法文来讲的话是比我们今天更接近法文的，所以我觉得很好玩，很多人说怎么会把一个佛罗伦斯翻译成翡冷翠， 可是我们知道在意大利文里面，徐志摩的翻译是了不起，因为法文的发音是 Firenze 啊， Firenze 是我们今天英文的发音叫 Florence， 可是在意大利文里面是 Firenze 啊，它是真正这三个字的发音，所以他用了翡冷翠这个翻译是完全对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很有趣，我会觉得人有时候对自己的时代会觉得啊，我们活在一个时髦的时代，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如何如何，可是我们不了解到其实也许我们没有《红楼梦》更懂法文，它反而是第一手的法文资料。所以我前面已经跟大家有一段，大家看到贾宝玉是几乎每一餐都喝法国红葡萄酒的，所以这些东西选出来是特别让我们看到《红楼梦》常常被误解，因为今天的电影跟电视总是把《红楼梦》变成一个中国的古典，而忽略了当时清朝的贵族其实非常的洋化，他们接触到世界的最新的东西，所以宝玉动不动就掏出怀表，动不动就看到什么一个裸体的什么黄头发的女孩子的画像，其实都在讲他的生命当中接触到的很大的部分是舶来品啊。特别注意，因为他们的贵族不是在北方，是在江宁织造，他们是当时清朝最大的国营企业纺织企业的家族，所以他们做生意的关系，他们才会接触到这么多的这些外来的东西。所以他就给他取了一个温都里娜，温都，他说有一种金星玻璃叫做温都里娜。所以今天我们都可以去考证 Verre 这个字，法文的 Verre 这个玻璃这个字跟这里讲的 Verre 温都这个字的发音的某些关联性的东西，所以这个方官就有了一个法文的名字。好，从这一段再跳到贾静的死亡。贾静是大家可能已经不太熟悉的一个人，就是他是宁国府这边的活着的最老的一辈的长辈，他的儿子就是贾珍，贾珍的儿子是贾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宁国府的这个三代。那么《红楼梦》也一直在对比荣国府跟宁国府之间的差别，荣国府这边的宝玉代表了一个情的极致，宁国府这边代表了淫的极致，包括秦可卿可能是被公公逼奸而死的这个宁国府的事件在这里又爆发。那么贾静常年不在家，贾静一直住在道观里修道啊，这里面讲他守更深，就是甲乙丙丁戊己更深，更跟深表示说在这个时辰你炼丹，我们知道丹是一种水银的汞，这种丹药在这个时辰吃下去以后它可以升天，所以过去道家有一种炼丹的东西，可这个炼丹当然是很危险，因为那种化学性的物质，所以大部分明朝很多皇帝都是炼丹而死。那么贾静就是吃了这个丹药守更生，道观就说他升仙而去，可是医生来检查的时候说他腹部像铁一样硬的，就是他里面已经中毒，其实是汞中毒的，这个是面皮紫黑之类的，就讲汞中毒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就停灵在道观，然后就出现了一个丧事。那我刚才提过，六十三回是在讲宝玉的生日，贾静的死亡，他在对比两个东西，就这两个东西你会觉得是生死，同时又是情跟淫，又是爱跟恨，两边在对比。可是我想贾静的死亡最重要的带出来的是后来因为办这个丧事，所以家族里面就开始出现了很多的亲戚，平常不来的亲戚，特别是在六十四回以后扮演最重要角色的就是尤二姐跟尤三姐。就是我们再重复一次，贾静有一个儿子叫贾珍，贾珍的太太姓尤，尤氏，尤物的尤啊，这个姓当然也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尤物其实是有一点肉体上的妖媚的意义在里面，尤。然后尤氏她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就是尤二姐跟尤三姐，长得特别的漂亮，所以就到家里面，因为丧事才会来，亲戚才会来，来了以后贾珍就跟他们不干不净的，贾珍不干不净，这个儿子就觉得爸爸一三五来我就二四六来，所以其实是他的姨妈的辈分。所以这里面再讲到贾府的另外一种乱伦的状况在发生。然后这个贾蓉 从小说开始，你就会觉得这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长得又漂亮，又好像一个富贵公子。可他跟宝玉完全不同，他是所有的肉体情欲上是玩到惊人的地步。如果说宝玉一直在做情的升高的话，那贾蓉一直在做欲的沉沦，啊，刚好是一个对比的这个部分。好，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跟下面的尤二姐跟尤三姐的这个关系，就变成了六十三回最后结尾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只挑出一段来看啊，就大家看到尤二姐，就是贾蓉跟二姨在抢砂仁吃啊，砂仁是一种干果，有点像瓜子啊或者榛果这一类，在抢。你可以看到一个晚辈的跟一个姨妈在抢这个瓜子吃，就已经有一点挑逗的意思。尤二姐嚼了一嘴渣子，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吃瓜子嚼了一嘴的渣子，然后就吐了他一脸，就吐在贾蓉脸上。我们当然看到这个姨妈跟侄子之间也很奇怪，那个关系也很奇怪，我们大概今天也不会嚼槟榔嚼了半天吐到人家脸上去。然后更不堪的是贾蓉就用舌头舔着吃了，啊，舔着吃了。这些是非常细节的描写，可是这一段绝对在想挑逗讲情欲。可是有没有发现刚才宝玉过生日晚上怎么放纵都没有这样一段，会不会感觉到作者真是了不起？就是说其实我们从外在来讲，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情，什么叫做欲。情跟欲只是个人的生命对他的高贵的发展跟沉沦的发展，啊，这两极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容易判断。别人看到的这边在办生日宴会喝酒闹得一塌糊涂，觉得是放纵，那这边办丧事觉得很悲哀，是很典雅的感觉。结果刚好相反，那边守住了最重要的情的规矩，可这边反而是最放纵的，就是借着丧事在玩一个最大的游戏。所以到六十四回以后，我们就看到就开始包养尤二姐尤三姐，在外面买了一个房子包养尤二姐尤三姐，然后贾珍贾蓉贾琏两代的贾家的子弟一起在玩尤二姐尤三姐。你可以看到那个混乱达到了一个巅峰，也看到贾府整个走向没落，走向败落，其实是因为这些子弟的不堪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希望大家特别能够感觉到六十三回的对比啊，一个生日跟一个丧礼的两极对比的东西。好，我们要休息一下，我们下午我们再看六十四回。谢谢。